Hello， 大家好，咁啊嚟到咧二月十八号一个非常之冻嘅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吓，咁今日咧就系亦都有我黄仲远啦，咁亦都有周 Sir 周志恩啦。 喂，大家好。 好，咁啊喺个介绍我哋嘉宾之前咧，咁我都想问下周 Sir 嘅。咁啊，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就系香港运动员如履薄冰。咁啊，通常咧我哋讲亲运动员嘅话题咧，咁好少会加如履薄冰嘅。咁谂大家都应该系会意识到咧，系因为我哋近期冬奥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个运动嘅议题咧，就想集中咧喺冬奥嘅运动上边。咁所以咧就同如履薄冰有关啦。咁啊，喂，阿周 Sir， 点睇啊？你其实自己有几留意到冬天嘅运动或者冬奥呢件事咧？ 好老实讲咧，即系对于我哋啲生长喺亚热带嘅人嚟讲咧，呢个冬天嘅运动咧，嗱，我谂两样嘢啦，嗱，即系完全系一啲咧，我今日形容系一个普及知识啊！我对我嚟讲系，因为喺我哋嘅角度就系我哋好切身，有可能见到好多喺商场度咧，嗰啲小朋友喺度滑来滑去啊，吓嗰套经典卡通漫画而家变咗 Frozen 啊，咁我哋谂紧嗰啲嘢，或者系我哋自己走去即系去一啲山上面啊，呢个冬天嘅时候去日本啊，去第啲地方度咧，就其实就唔系滑雪。其实就是跌落地下嘅啫，主要喺我哋嘅喺我自己啦，起码嘅印象系呢一啲嘢。咁但系咧，而家冬奥啦，咁我哋又睇下，咦，原来好多嘢睇过，原来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噶。咁呢度咧，我谂我哋今晚咧特登请嘉宾翻嚟咧，就真系都开下大家眼界，究竟有啲乜嘢我哋有咩看点啊？其实 系啊，同埋咧一讲到冬奥或者冬天嘅运动咧，咁我谂香港会比较熟悉嘅。咁當然係花式滑冰啦，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因為可能喺商場裏面成日都會見到有人喺度練習嘅。咁我諗係 ice hockey 啦，咁啊冰上曲棍球啦，我諗都係其中一個嘅。咁啊近年亦都有冰壺嘅，但係當然啦，其中一個咧，我認為我自己嘅其中我諗係最中意嘅一個冬奧嘅活動嘅項目嚟嘅，因為我都中意刺激我以前亦都係有玩田徑下嘅。咁所以咧，速度滑冰咧，亦都係其中一個。我亦都相信咧，因為近年啦，喺亞洲區啦，咁啊，其實或者係大陸啦，基本上都有啲好出色嘅短道速滑嘅選手，咁可能會贏咗啊，或者係香港都有選手代表。咁所以咧，大家亦都係會注意多咗。所以今日咧，我哋都請咗一位咧，以前嘅短道滑冰嘅代表。而家咧系短道速滑嘅国际裁判，咁啊曹海仁 ，Hello 你好 ，Hello， 我系咪应该叫你海仁系 OK 噶？ 海仁可以啊， 系咪噶？定系叫得亲密咗咁嗰只噶？ 唔会 OK 啊，OK。咁啊曹海仁啦，咁啊海仁本身咧就系短道速滑嘅选手啦，系咪？以前就 系、 是，不如咁样啦，虽然咧我觉得咧绝大部分嘅我够胆讲啦，我谂九成可能喺香港嘅观众。佢哋都會好中意睇短道速滑，但系咧佢哋就未必好明白，即系短道速滑，例如係有啲咩嘅項目啊，例如有啲人又會見到啲接力嘅，點解喺內圈同外圈都有唔同嘅人？佢有時又會去接棒，有時又唔會啊接棒，嗰、那個人又多一圈嘅、哦，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不如咁樣啦，我哋先喺第一節咧，等大家認識多啲關於短道速滑呢件事先啦。 嗯，好啊。咁、短道速滑咧，其實就係、是、同速度滑冰又有啲唔同啦。咁短道速滑嘅場地咧，就係111.1米嘅一個場地嚟嘅。咁就有。單項嘅話咧，就有500米啦、1000米同埋1500米三個項目。咁500米對短道速滑嚟講咧，就係一個最需要爆發力嘅一個項目啦。咁1500米咧就係最長嘅，咁就會用多啲唔同嘅技巧啦，咁一啲戰術嘅安排咁樣。咁另外咧，你頭先講到咧，即係接力其實都係我自己最中意睇嘅一個項目嚟嘅。咁而家咧就有混合男女子嘅混合接力啦，叫做咁仲有男子嘅接力啦，女子嘅接力。咁接力賽咧就係由4个人去組成嘅，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有4个人組成一條 team 啦。咁之後你頭先所講嘅話，有陣時又接，有陣時又唔接咧。其實呢個就係好 depends on 教練嘅策略啦。因為通常咧就會以1圈半至到2圈以 你做一个单位咁样去接嘅。咁但系因为接力嘅时候咧，嗰、那个 strategy 就系、是，嗰、那个改变次序，即系个名次最容易咧，就系、是、喺推人嘅时候， 就系、是、喺接力接棒嗰一个阶段。 系啦，咁所以譬如有阵时可能你会见到头可能头几接大家都系用。四條 team 都是用一圈半這個來做的接力接棒的，可能教練見到這樣他想有一個名次上面的改變，那他在場上面就突然之間可能會跟他說下一接你用兩圈，所以你就見到、可能有本身場上面有四隊，另外那三隊都接了，另外那一隊就沒有接到但去了對面那裡接、就會有這個這樣情況發生。因為在接或者不接的時候呢，就是最容易可以產生到那個名次上面的變化咯、就是這樣。 因為我想大家看到啦，即是他們的接力是、在內圈那裡啦、應該沿回個速度啦，跟回在外圈比緊賽的選手啦， 對 隊友啦、 啊、 跟著出去的時候呢，他會有一個、我想都不是輕推的，即是盡力都推他 前，是、啊、要用力推，是即是要將自己的速度去帶給對方、即是下一個你的隊友的。 咁跟住佢就去接，所以我可以唔可以咁讲咧？咁即系话佢接棒嘅时候咧，其实系冇特别一个规定。我可唔可以咁讲咧？如果个小手选手佢又够气，又够力，又想把握一啲机会，佢可唔可以系多过两圈噶？ 唔可以嘅， 两圈系最极限 嘅。系啦，系啦，系啦， 哦 ，OK， 即系 咁，但系佢可以多啲接嘅、即系譬如你四个选手，你可以 A 佢。接完到 B 到 C 再到 A， 然之后做到 B 再到 A， 咁样都得嘅，系啦，咁都系睇教练嘅策略上嘅安排啦。咁可能一条 team 里面佢有一啲实力比较强啲嘅运动员啦，咁佢哋可能想要一啲好啲嘅成绩，咁都有机会会咁样去分嘅。 好，咁啊，我仲有，如果周 Sir 你有啲平民嘅问题咧，好尽量问啦，因为我都真系非常之多咧。喂，例如又系咁样一度啊嗱，短道速滑，即系我无论系五百啊，定系一千啦，定系千五啦。嗱，我见佢个场地，喂，我首先问一样先，其实个场地咧，如果我哋平时喺商场见到嗰个场地，系唔系一个标准短道速滑嘅场地嚟噶？ 香港而家嚟讲系冇一个国际标准嘅场地系for短道速滑嘅。 哇、咁你哋练习嘅时候咪几麻烦，因为你唔能够真系做到嗰个场地。 系啊系啊，即系变咗、因为我哋通常咧，如果香港运动员要训练嘅话咧，咁大部分时间而家都会喺有一城啦。如果喺香港嘅话，咁、其实咧，因为佢嘅长度同宽度都唔够啊，咁变咗咧，我哋训练嘅时候。流的直線跟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運動員、他們有一個標準場地的那個直線和彎度其實是不同的、但是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練習的即是做的 training 的時候其實是一個訓練的一個慣性的嘛、如果我們的直線是不夠長的話，那我流慣可能兩三步的，但是我一去到國際比賽的時候、原來我要四步才可以流到的，那其實都挺大影響的。 我覺得是很大添、因為呢、即其實、在心理學裡面呢有一個你叫做 context dependent memory、即是說呢你那個記憶呢是根據當場的環境的所有東西而記憶咗你要學嘅嘢嘅，如果你喺嗰個場裏面學到記憶咗個嘢咧，你喺翻個場嗰度比賽，或者係再練習咧，你嗰啲學習咧先至會最易可以使曬出嚟嘅。 呢、這個咪就叫做主場之力。 Exactly， 其實所以咧，人哋話主場之力好多時淨係話好熟咯，有班fans 喺度去支持你，其實完全。除了呢一樣嘢之外咧，係有曬根據咧。佢係一定係會好嘅，即係一定係會好過你係唔熟嗰個場地。縱使嗰個場地嘅所有嘢都一模一樣，因為我諗你都知道運動員都嗰、那個嘅感覺都好緊要，即係嗰個信心感覺就好似咁樣。嗰、那個場我基本上我年年都係咁滑，日日都係咁滑嘅。而家喺翻嗰度比賽，同嗰個場我第一次去到比，我踩完幾場我就即刻要可能比賽啦，練習咗幾場，咁係完全兩回事咯，即係嗰個信心度啊，各樣嘢都。 我諗 短道速滑仲有一样嘢就系对于冰面嘅嗰个要求都几高嘅，咁、所以即系除咗头先你话哦，我每个场地可能个大细都一样嘅，如果系 standard 嘅话，但系其实因为每个地方嘅水质都唔同啊、所以佢哋做出嚟嘅即系或者系佢哋嗰个场地嘅温度都唔同，咁所以佢哋嘅冰嘅质素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即系可能有啲水系会硬嘅，有啲水冇咁硬嘅。咁會或者佢場地嘅温度唔同啦，咁都會影響到個冰係咪會脆啲啦，或者硬啲啦。咁當你即係一個professional 嘅 skaters 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好明顯地、好敏感地去 feel 到嗰個唔同嘅。咁所以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咯。 哦，呢啲啊細節嘢真係，如果唔係啦，唔係真係比賽到或者係真身體驗過就唔知道。阿周 Sir 有啲乜嘢平民問題？解決咗，等大家聽眾都可以知道多少少短道速滑究竟係一樣咩回事。 嗱，我初步開頭諗咧，我成日諗緊係咪純粹係鬥呢個爆發力啊，鬥呢個體能啊嗰樣嘢，但係睇睇下又發覺唔係淨係呢樣嘢噶嘛，裏邊有好多戰術嘅考量噶嘛，即係當我哋去聽到好多旁述啦，哇，好似好分析得好複雜咁樣，有冇啲我哋常見嘅一啲戰術上面嘅嘢咧，係即係我哋啲普通觀眾一？即系讲真，几年睇一次嘅啫，有冇啲咩特别嘅看点系值得大家睇嘅咧？ 看点啊，咁其实譬如500米嚟讲啦，500米喺今届嘅冬奥里面咧，系出现得最多即系争议性或者系最多penalty 嘅。咁其实500米系一个最讲求路即系线路，因为大家都可能如果有睇过短道速滑呢个运动嘅话咧，就见到佢哋喺嗰、那个起跑嗰度咧系有几个运动员同时一齐， 系佢系平排起跑噶嘛， 冇错。咁所以咧喺内线嘅第一线嘅嗰位运动员咧系仲有优势嘅。咁但系对于1000米或者1500米嚟讲咧，呢一个线路咧又冇咁话相对嚟讲冇咁重要嘅。另外仲有啲乜嘢咧？ 譬如我聽過有啲咧就話，有啲要留前鬥後啊，有啲又話要點樣啊，要帶頭去盡量用自己嘅優勢去拋離對手啊。通常喺即係真實嘅比賽嗰度咧，呢啲會唔會俾人哋洞悉到？話你來都係用呢招嘅啫，咁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狀況？或者我哋需要突然間要轉？譬如我諗緊就係咧，運動緊嘅時候，我哋當然睇緊，或者比賽緊嘅時候要睇下對手嘅反應，我哋就要諗第二啲方法噶嘛。譬如我哋可能之前睇單車咁，哇，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戰術嘅啊，開頭就要 fix 一 fix 對手嘅咁，有冇呢啲咁樣嘅嘢嘅咧？其實 如果你咁樣講嘅都有嘅，即係譬如起跑嘅时候咧，咁我哋只有一次嘅 first start 嘅机会，唔系话每个运动员有一次，系成组嘅一次。咁有阵时，譬如一啲对于线路即系好紧张嘅500米嚟讲咧，咁有啲运动员可能会特登用咗一个嗰个 first start 嘅机会，令到因为如果第二个任何一个国家嘅运动员佢都 first start 嘅话咧，咁佢就要即刻 取消資格， 系啦，咁可能有一啲咁样心理上嘅一啲嘢啦。如果要咁讲嘅，但系其实 in general 咧，都系因为佢嗰个短道速滑嘅变化实在太多啦，咁好即时啦，咁有会教练会大概会因为可能唔同嘅国家佢有一啲唔同嘅流法而布置一啲戰術啦，咁但係咧，其實都係好講求當下嘅嗰、那個 應變， 係啦，即時嘅嗰個應變咯。 或者我大膽啲咁講，其實如果短道速滑嗱，我先講500米先啦。首先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唔專業嘅角度去睇咧，真係排位非常之緊要。同埋我諗緊咧。如果唔知係咪有啲數據或者點咧，我覺得個起跑咧，可能係佔咗究竟佢係咪得獎嘅機會咧？我諗緊都有一個幾大百分比。嗱，我呢個純粹我自己會覺得，因為我諗翻啦，即係我例如我睇近期嗰場應該係韓國嘅選手啦、荷蘭選手啦、大陸嘅選手啦、女子係啦。咁我見到都應該係得阿奶奶啦，係啦，即係應該都係強手嚟啦。咁佢哋喺決賽裏面，咁我見到基本上咧都真係好難過嘅，即係我意思難過，即係好難過頭啊！即係例如南韓嗰個咧，即係佢超過咗，跟住可以 lead 到之後咧，其實都差唔多係過唔到佢咁滯。就係我諗緊係咪真係一開頭嘅起步，對於500米係特別緊要嘅。 In general 係啦，咁但係亦都係咁講啦。每一個國家咧，佢哋又有自己嗰個溜冰嘅 style 嘅喎。即係譬如韓國嘅話咧，佢哋唔係一個超級有爆發力嘅一個國家，即係 in general 佢哋唔係好有爆發力嘅。咁但係就算可能喺五百米裡面，佢哋一開始冇辦法跑到第一咧，佢哋咧嗰個。佢哋係可以累積上去佢哋嘅 speed，但係譬如反而你話加拿大啊，或者呢個荷蘭嘅，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嘅舒可丁啦，就係今屆攞咗好多個獎牌嘅舒可丁啦，咁佢就真係一個爆發型嘅選手嚟嘅，咁佢就一夜就跑出去噶啦，係啦，咁所以又。真係每一個國家又有少少唔同嘅個 style， 即係有着數，但係就又唔係話咁 佢緊要嘅。即係如果五百米嚟講，佢一定係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咁但係始終佢有四圈半，咁而呢四圈半裡面每一個彎道、每一個直線都可以有唔同嘅事情發生，係咁，所以好千變萬化。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係點解 short track 咁即係咁有看點，因為就係你每一次你都唔知道佢會發生啲咩事啊！佢唔係一個好有 pattern， 即係不斷地哦都係咁啦，即係呢一度咪過人咯，佢幾多圈後就過人，即係唔係咁？每一次都好似有少少唔同，每一次都有少少唔同。 意外好似都會多少少， 係尤其是喺奧運裡面啦，咁大家即係。畢竟佢都係四年一次嘅一樣嘢，咁大家對於相比起 World Cup 即係世界盃嚟講咧，大家都會即係薄啲啊，咁所以意外都會比較多啲嘅。 咁我問得最後一個先。不過一於真係留翻之後先嚟問，都係一個咧平民問題嚟嘅，關於條線路咧，佢因為好似好浮動咁樣嚇。不過咧，我哋一於咧就聽翻首歌先，第二節咧翻嚟我哋繼續會講一下。短道速滑嘅認識啦，同埋例如今年冬奧裏面有好多嘅規則啊咁樣，因為我哋揾咗國際裁判冇理由唔叫佢嚟判下㗎，或者睇下佢睇法㗎。咁不如聽首歌先啦，咁呢首歌呢就係草蜢嘅 Lonely 啊。 西部的伊古迈尼察港，开往意大利的布林迪西，驶至科夫岛附近的爱奥尼亚海域时候起火。船长要求239个乘客和51个工作人员弃船。希腊和意大利分别派人到场救援，船上绝大部分人已经获救，但据报可能有10人失踪，目前不确定伤亡人数和火警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76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8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15.03，瑞士法郎0.92，加元1.271，人民币6.3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37美元，卖出1,894.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依家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是密云明朝显著转冷，明日有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6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明朝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同有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成个疫情视乎啲咩因素啦？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市民大众要明白，最有效战胜病毒咧，都系接种疫苗。睇翻喺外国经验啊，以色列啊、新加坡，短时间将嗰个疫苗接种比例推高咧，对压低嗰个疫情咧，真系好大帮助。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2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10%，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同埋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经典广播剧《东陆》，1973年作品，严心原著。 我真系估唔到喺冬天里边，居然可以生长出绿色嘅植物嘅，真系奇迹！ 曾丽珍， 泥地终于种出绿色嘅植物，农场种到嘢啦！ 张炳强、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东陆》，2月19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旧约圣经记载的一次神迹，描述耶和华为枯骨注入新生命。耶和华那句说话：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被一位美国著名糖尿病医生乔斯林借用了，去形容胰岛素医治糖尿病的神效，简直同神迹无异。乔斯林讲的这番说话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在发现胰岛素之前，医生对糖尿病束手无策，病人无疑是被判了死刑。当时最有效的医疗方法是严格控制饮食， 由正常每日2000几卡路里的摄取量减少至几百，但是换来的顶多只是延续多三几年无质素的生命，而有些病人甚至因为这样而饿死。发现胰岛素的不是乔斯林，而是加拿大一位年轻医生班廷。班廷的学业成绩虽然并不突出，但他对糖尿病产生兴趣之后，就博览前人的研究，归纳出病因和胰脏产生的一种激素胰岛素有关。在1920年，班廷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成功说服对胰岛素研究并不热衷的生理学主管麦克劳德，腾出大学的实验室专门给他研究提取胰岛素的方法。一年之后，班廷在一位得力助手贝斯的协助底下，成功从狗的胰脏提取胰岛素，并且救活患了糖尿病的狗。1922年，即是距离现在刚刚好100年，第一位糖尿病人接受了胰岛素治疗。1923年，班廷和麦克劳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一个看起上来不是顶尖的科学家，在极短的两年之内，将一个科学概念转化为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很多人形容为神迹，但就比较少谈及研究背后的无比意志、睿智和远见。麦克劳德没有积极参与研究，但是就拿到诺贝尔奖，的确是有些侥幸。但是他为班廷的二人研究组注入一位杰出的研究生科利普，成功净化胰岛素，并且凭着他的人脉找到合适的制药公司大量制造胰岛素，亦都是功不可没。今日全球糖尿病病患者超过4亿人，以贫穷国家的基层人士占多数，胰岛素为他们注入新生命，可以说是消除了社会上部分的不公义。我哋真系要向呢四位科学家致敬。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到嚟我哋2月18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香港运动员如履薄冰。咁开始我哋第二节之前咧，不如同大家讲下咧，香港电台有个抗疫快讯。咁以下咧就系一则咧强制检测嘅公告。今晚深水埗石硖尾村第21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咧就已经开始啦，咁啊，请居民按住咧工作人员嘅指示咧，就有秩序咁样咧落楼检测。而仲有喺深水埗石硖尾村嘅美汇楼嘅围封强检行动咧，今日系会继续嘅。检测咧亦都已经开始，请居民咧亦都按照住咧工作人员嘅指示咧，有秩序咁样咧落楼检测。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吓。好，咁我哋第二节开始讲关于运动咧。头先都仲有个平民问题咧，都想问下可人嘅。 系， 喂，就系嗰个墙咧。 嗯。 嗱，咁佢有个内圈噶嘛，系咪？ 嗯。 咁佢内圈同外圈所有嘅分别咧，好似就系有一个都唔知系，即系佢系有 黑色嘅胶粒。 系，即系我都一粒粒嘅黑色胶粒咁样咧，就围咗个内圈出嚟，所以外边嗰个就系大家比赛啦。 其实嗰个佢唔系围内圈，嗰个系一个 indicator 系。是附个赛道的。 我想讲，但是它成日喐的那嚿东西，是不是？ 是啊是啊，它不会 fix 在这里的，因为其实个赛道是不断地会褪的。 是。 是啦，即是你每留一组之后呢，那就会褪，即是可能一边呢就是由左至右这样褪，然之后另外那一边呢都是由左至右咁样褪嘅啫，就由一线咁样褪到去五线咁样，咁就课即系令到每一组嘅运动员都可以留到一啲好嘅兵， 因为那个弯道呢、那个消耗对于冰的消耗算呢其实都挺大的。 等等，你的意思是它那个会变动是它会自己变动？ 不是、会有人。 会有人 每一次每一组完了之后他们就会转那个。 但他赛紧的时候呢都有机会会动的，我想问一下。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就有一些弯道的一些叫做管理员，他们就会即时地补回这样。 哦，即是他会即时补回。 是啊是啊。所以你不会见到，即是你可能见到，哦，明明这一圈他明明踢走了，为什么他一回来又有在这里呢？那就是因为有人已经很快速地即刻 replace 了。 哦，OK。 咁呢啲係鏡頭外嘅一啲事嚟嘅。 我唔怪得知，因為我見到咧點解會成日喐嘅咧？因為我仲諗啲縮數啦，即係我仲諗緊就係、是， 嗯， 咦？如果領先緊嗰個咧，佢成日都喺度，即係貼住嗰度嚟到畫，咁但係佢永遠都係喺最入邊嘅檔。 嗯， 咁其實都真係好難去過噶嘛。同埋我喺度諗緊，因為有一啲嘅畫面出到嚟啦，例如今年嘅冬奧啦，我哋未必會針對嗰件事會講，我哋可以 general 咁樣，即係。一般性大體上咁嚟睇啦，喂、 嗯， 例如咧，我見到有啲咧就係佢嗰個膠粒咧係因為會喐啊嘛，咁、嗯、你個運動員嗰時候佢轉彎嘅時候咧，佢有隻手去輔助佢轉彎噶嘛，係咪掂一掂，其實都可以掂到佢，亦都好易會喐到嗰、那個。膠粒，而從而可能影響其他選手或者自己選手。 嗯，首先咧，因為短道速滑嘅速度係好快嘅，咁、你冇辦法。可以準我哋嘅訓練咧，唔係訓練我哋掉膠粒，係啦。咁我哋亦都冇辦法，好似冰壺咁樣，好準確地將我哋嘅膠粒去特登去邊一個選手嗰度嘅。咁、而每一個選手佢流嘅方向、流嘅方式、佢嘅內圈、收圈嘅每一圈，佢都可以有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好難存在於話我特登誒掂到嗰粒，然之後掉去某一位選手度，即係呢一個基本上嗰個機會率係，即係如果我要用呢一個心機去訓練呢件事，不如我留好啲啦。 其實都係嘅，不如我揾個機會睇下點樣去過咗佢。 係啦係啦，因為你要用，你要喺咁短時間一個彎道，佢可能發生緊嘅只係一秒兩秒嘅事，你如果你要用那一秒兩秒來去 progress 那麼多東西的話，它一定會影響到你的速度。 還有想想它其實它自己都會有危險，它自己都會慢了。 沒錯，而且 這 個是一個奧運的比賽的、你知道每一個運動員為了一屆的奧運 是用了十幾年二十年，就是他大半生的時間在這裡，為了可能他就是參加這一行、不會有一個運動員是一即是好願意去 take 呢個 risk， 我就係要咁樣去做一下咁樣咯。 我唔知阿周 Sir 有冇覺得今年都有好多嘅爭議咁啊？喂，你有啲乜嘢又見到我哋有一於請到阿可仁國際裁判嗰度，你又俾機會問一下啦。 喂，我其實咧頭先一聽到你講啲字眼，譬如危險啊嗰啲咧，嗱，我第一下就諗到咧喺我哋睇到好多畫面啦。其實當然今年其中一啲最 juicy 嘅畫面就係可能一堆人撞埋一堆啦咁。咁我哋就會諗啦，喂，會唔會有好多肢體？嗱，我唔用衝突啦。如果我哋有啲人講到係故意。有權謀地去做某些事，這個可能是故意的一些製造衝突。但我想其實最 basic 的問題就是肢體接觸這件事而導致的可能是一種意外，各樣的事情其實可能會不會都是很常見，這個第一。第二就是呢，其實冇得避嘅咧，定還是係所謂呢啲咁樣嘅肢體碰撞或者接觸之下產生嘅一啲連環嘅後果咧，係呢個運動咧基本上係必然發生嘅，個個人都會經歷過呢啲嘢嘅，咁大家都慣咗噶啦。定還是呢啲嘢其實係咪真係咁常見嘅咧？ 係好常見嘅。是啦，因为首先短道速滑佢嗰个刺激同精彩嘅位咧，就係佢同速度滑冰唔同咧，我哋係一个赛道上面咧会有好多名不同嘅運動員同時間去進行緊呢個競技嘅，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嗰、那個看點即係個碰撞其實都係成個運動嘅看點之一嚟嘅喎。咁、而當然喺裁判或者喺呢一個規例上面，我哋當然會有即係一啲相關嘅規例去 restrict。去令到啲運動員減少個碰撞啦，咁亦都不斷地每一年都喺度更新緊一啲咁樣嘅規例嘅。咁 系咯，会有嘅。 嗱，我再直接啲问就系咧，喂，有冇啲咩位咧？嗱，大家睇落，哇，你咁好似掹人啊，或者点样？嗱，我哋唔识噶嘛，我哋唔知边啲叫合，嗱，唔知有冇合法冲撞啊呢类。即系譬如我哋睇，假设我譬如睇榄球，咁我预计系会咁啊嘛。但系譬如我睇呢一个大家走线嘅，咁究竟我哋点样睇？嗰个人会唔会推啊？或者点样先为之一个真系？非法或者犯咗規嘅嘢，有冇啲明顯啲嘅一啲界線嘅？ 係啊，我講啦，例如兩個選手，其實佢發力嘅時候咧，佢嘅手都要係喐噶嘛。其實好少時發力嘅就係個手嚟到幫助噶嘛。咁其實個手真係有機會打到其他嘅選手。 係啊，或者後邊咁樣咯。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睇嘅時候咧，就會睇你嗰個動作，你係唔係統一啦？即系你究竟留嘅时候，你本身你个动作，因为每个运动员佢留嘅方法有啲唔同嘅，咁你好明显有啲系佢要 arm block 嘅，咁 arm block 其实都系其中一样会被判罚嘅一个 ，OK 系啦， 即系话佢伸只手出嚟，用只手嚟阻住对方喺外围嗰度冲盖过 嘅 arm push 同埋 arm block 都系一个其中一个 penalty 嚟嘅，咁但系咧。当我哋去睇一个比赛或者判罚嘅时候咧，我哋唔可以睇一刹那嘅一个画面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作为裁判嘅角度咧，系需要睇埋前文后理啦。究竟呢件事点样发生啦？点解佢呢一度会咁样硬 block 住佢？之前系咪佢又硬 block 咗人哋先咧？或者系之前发生咗啲咩事咧？佢由边一个位？边个系超越？边个系超越者？边个系被超越者咧？咁呢一啲都系一啲我哋需要去睇嘅因素嚟嘅。咁可能有阵时候或者喺电视上面啦、画面上面咧，观众可能见到嘅就系一个角度嘅画面啦。咁但系其实喺在于裁判嚟讲咧，佢可能系要同时睇起码有六个 angle 去睇一件事嘅。咁所以我哋同裁判睇嘅嗰个角度又会有啲唔同啦，咁所以有阵时可能就会有啲误解咁就啊，我觉得明明就系啊边个边个去犯规，咁点解出嚟又有啲唔同咧？咁但系讲真咧，我哋嘅裁判团队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国家啦，好多唔同嘅国家，其实我哋都一路喺度 align 紧我哋嘅一啲判罚嘅，唔会每一次每一个裁判都系判紧同一样嘢。但是这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 logic 要是一样的，我们怎样看一个比赛其实都在这里是一样的。 这样我问多一个情况。其实我认为呢，其中一个最容易会我觉得就是会犯规或者出错的情况呢，就是在 cut 线那里。所以我意思他个人的时候 cut 线啦，一开始起步时 cut 线啦，又或者是尤其是在接力嘅时候换人时候嘅 cut 线啦，因为我见到咧有一啲甚至乎喺接力嘅时候咧，佢有机会推嘅时候咧，我梗系想推个内线噶嘛，咁佢有时可能即系推嘅时候咧，系想推埋内线，佢唔系未必系推前，可能有机会 cut 到，其实点样嘅 cut 到先算系一个咁样嘅犯规咧？ 你冇阻到其他人嘅前进，冇 cause 到 contact 嘅话，咁咪 OK 咯。咁因为整个 logic 就係、是、如果你做任何嘅 lane change， 你係有 contact 嘅话，咁裁判就会即刻去再喺赛后会睇啦，究竟呢个 contact 佢有冇影响到被影响嘅队伍，佢有冇影响到佢嘅速度啦，有冇影响到佢嘅名次啦，咁呢啲都係一啲会 consider 嘅一啲因素嘅。 我呢个我想再追问多少少，因为头先我一路谂紧就系嗰个危险性嘅问题啦。我咁望落就好高速之下，大家炒埋一碟咧，咁即系如果我哋香港好多家长咧，就会平时俾啲小朋友去玩啊溜冰啊，咁嗰把冰刀咧都唔系嘢少噶嘛。 系 咁，即系我谂我哋即系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你睇落哇，好似呢个活动咧系几强嘅危险性喎。嗱，即系我一阵间可能问究竟你觉得呢个运动咧系高中低边一种嘅危险性啦。但另外我仲想补充就系咧，问多样嘢就系嗰个装备上面啦。其实我都想知道，其实咧各个国家中间咧有冇啲唔同嘅装备啦。譬如我假设啫，譬如把刀有冇啲规矩系薄啲厚啲，定还是点样，或者高啲，会唔会有一啲规定？定还是有啲国家咧有啲好厉害嘅一啲装备嘅，可能系佢唔知点样碳纤嘅头盔，咁可能轻啲啊，咁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差异？ 系我件衫啊，其他嗰啲都可能系其中一个。 件衫而家就真系开始越嚟越有即係有唔同嘅 technology 啦，咁但係我就唔係好清楚佢哋究竟嗰啲 material 係乜嘢啦，咁可能佢會比較緊啲啦，或者係我哋以前可能有一個防切割嘅衫喺裡面要再著多一陣，但係而家佢哋嘅 technology 已經係防切割再加佢本身嗰件已經係二合一咁樣噶啦，咁但係 in general 裝備係有一個 standard 嘅，都有一個 standard 嘅，咁只要唔係 out of即係譬如個刀有一個嗰、那個頭同埋尾一定要係一個某一個 angle 啦，咁即其實都係 for 安全嘅。咁咧 in general 裁判嘅角度就係睇安全 for 安全，咁佢就唔理你嗰個 technology 上你係點樣高速啊，或者點樣點樣噶啦。咁係啦。 哦，咁即係話可以係有一個。科技的竞赛在一些的设备啦，当然在个运动员的训练那里我认为是一定是会应用啦。在个设备都会呢，因为例如你好像游水运动员，我想都知道曾经有一次是因为鲨鱼战衣即是特别快一点的，那以后就可能不用即是鲨鱼战衣这件事啦。那个就是现在在短途速滑的话呢是没有一个暂时这样的特别规范的，可不可以这么说？ 衫我哋就即系我哋嘅最基本嘅要求就系需要护颈啦，就系你要个颈要有防切割啦，然之后你又要有嗰个护脚嗰、那个护腿板，我都唔知道、那个护颈系啦。咁然之后成身都系要防切割啦，同埋另一样比较紧要嘅就系你件衫上面咧系要有一个好清楚嘅国旗或者系区徽啊咁样嘅，咁就系 for 观众同埋。裁判去容易啲 identify， 因为大家都系戴住头盔，戴住嗰个叫咩？ 个眼罩 系啦，眼罩眼镜咁。 好，咁啊，问完阿可儿关于都系啲设备啊，咁其实咧，等间翻嚟咧，都想再知多少少咧。你国际裁判嘅工作啦，同埋关于一啲嘅真系。玩冬天运动的运动员在香港的一些的不同的发展、前程、出路啊那些、不过之前呢我们听一首歌先，那这首歌呢给一些时间呢给可人去解释一下，因为对他来讲很有意思 哦。是啊，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我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带香港队去参加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咁呢个亦都系我最即系 Covid 之前嘅最后一个 trip 啦。咁嗰阵时就去咗意大利一个叫做波苗嘅一个城市，滑雪嘅城市啦。咁我就好记得当日咧，我就喺个酒店度自己一个行去个溜冰场嗰度，咁我就冇搭 shuttle。咁当时咧就系见到个雪山咁样啦，然之后咁就有啲好欧洲风格嘅一啲小屋咁样，咁我就喺度散步，而且个天气又唔系特别冻，咁我就听住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真系好幸运，我喺度做紧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嘅嘢，然之后有机会可以去到呢一啲可能我平时如果例如我去普通旅行嘅话，我一定唔会去到嘅一啲城市。然之后，所以呢一首歌对我嚟讲，就系会每一次我听嘅时候，都会带翻去我去嗰个 moment 度咁样。 大家可以听下呢首歌啊 ，Everything the Black Skirts。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行政会议批准引用紧急条例，将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及选举日期押后。林郑月娥在记者会说，行政会议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后批准原定3月27号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日押后到5月8号，而原定在星期日开始的选举提名期押后至4月3号至16号。林郑月娥说，香港面对抗疫两年来最严峻的局面，形势危急，政府要集中力量应对疫情，不容有失，同时亦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他又说，并不是第一次因为疫情押后选举，在前年7月亦曾经引用紧急条例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押后。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指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决定推迟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体现对市民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稳控疫情的决心，认为是十分必要和合理合法，中央政府对此充分理解和支持。声明又说，香港第五波疫情急速恶化，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之关心香港抗疫工作。中联办亦发表声明，表示理解及支持押后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的决定，指有关决定符合香港当前防疫抗疫实际需要，应该顺应广大市民集中力量抗疫的普遍期盼，亦有利于确保行政长官选举公平、公正、公开、安全进行，符合香港整体利益，希望香港社会各界同舟共济，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强而有力支持下，进一步强化防疫抗疫行动。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主持香港社会同心抗疫行动会商会，他指出，抗疫最宝贵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团结，最迫切的是行动。中聯辦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擔當好主體抗疫責任。會商會有多名本地財商界人士出席，各界將會共採取16項支援措施協助應對疫情。其中新世界表示，樂意騰出香港會展中心給特區政府作檢測用途。恆地就說，樂意提供200萬呎新界地興建方艙醫院。华润集团会增加水路供港食品航线，确保供港食品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69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9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15.04，瑞士法郎0.92。加元1.272，人民币6.324，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9美元，卖出1895.1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密集有雨。密云有雨，朝早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约17度，逐步下降至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及有雨。星期日及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萨尔瓦多去年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成为全球首例。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他放弃这么做， 强调比特币在金融稳定性和消费者保障等方面存在很大风险。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东澳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项目，谷爱凌勇夺金牌，替国家队取得第八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将会在3月1日开始，到时所有新开的电话卡都要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其实很简单，登记时只需提供简单的个人资料，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记住，电话卡实名登记3月1日开始了。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定邦。 我们都是得到经过基本法和我们的法院的保护，但是当然大家都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义务是去维护我们宪法，维护我们社会的安全。所以今后在一国两制之下，大家有非常之多的机会，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讲过，世人都知道什么是暴力，但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什么是爱。的确，爱情很难明，究竟爱情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在什么时候发展出爱情？爱情又是不是只是性欲的社会化过程呢？如果有一本书尝试认真地解答以上的问题，你会不会有兴趣？德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理察·大卫·普列希特博士以接谱著作《我是谁》一书一鸣惊人，成为德国读者的宠儿。而今次要介绍的《爱情的哲学》一书，更具野心地加入理性哲学世界并不重视的感性知识——爱情。作者普列希特写道： 一本有关爱情的书要怎样写呢？爱情涉及的都是极私密的事，极暧昧的状态，极美好的幻想，这样的书要怎样写呢？ 于是作者决定以理性的文字与哲学的思维去写。作者又写道： 这本书没办法增加你的魅力，它不是一本针对两性关系所写的资讯大全，里面没有美化日常生活的妙点子。这本书只是想帮助你厘清一些之前或者不太清楚的事，让你往后面对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得以充满自觉。 换言之，这本是一本爱情来临前的笔记，趁我们还有理性的时候先去了解让人顿失理性的爱情，让我们事先思考种种有关爱情的问题。例如， 爱情为什么是一场因可期待而产生期待的期待游戏？为什么浪漫是这么重要？爱情自私吗？文化怎样塑造了我们的爱情观？甚至是爱情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繁殖方案吗？ 以上的问题不单单是爱情的问题，更加是生命经验的诠释。透过爱情，我们除了认识对方，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认识了自己。而如果你的爱情尚未来临，不如读多些书，做好你的爱情预习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爱情的哲学》，作者李策、大卫·普列希特，由商周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我哋翻到嚟咧，最后一节嘅广东讲西，今日我哋讲紧嘅就香港运动员余李博冰。咁我哋请到短道速滑嘅国际裁判啦，曹可仪、曹可仁系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嘅。咁都系啦，喺开始之前咧，咁我哋讲下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以下咧就系一则强制检测嘅公告。今晚深水埗石硖尾第21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咗噶啦。咁所有请居民咧就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啦，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嘅。至于咧深水埗石硖尾村美汇楼嘅围封强检行动咧，今日咧系会继续嘅。检测咧亦都已经开始，咁所有居民咧就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啦，咁有秩序咁样落楼去做一个检测嘅。咁我哋翻到嚟第三節嘅時候咧，其實都想講下咧，個發展或者個去向嘅，因為咧嗱，我咁樣睇啦，你話喺挪威、喺加拿大，甚至乎可能係美國，咁呢啲地方咧，你都能夠加拿大想象到，應該咧喺啲東澳所一啲嘅項目嘅運動咧，佢哋應該係會好流行嘅，所以佢哋幾理論上東澳裏面攞個獎牌咧，即係比例上嚇，應該都比佢哋奧運會嘅時候都會多啦。咁但係喺香港咧，的而且確喺亞熱帶地方，頭先阿周 Sir 都有講，咁大家個注意力可能會少啲咯。我覺得個注意力通常都係擺喺就的而且確好似溜冰場一個娛樂運動咁樣活動咁樣。咁我都想睇下咧，究竟你哋會唔會真係好似我第一首歌點咁樣咧？點咁樣咧？即係有啲 lonely 啊。覺得好似喺度自己拼搏緊，但係其他人亦同時間又好似唔係太留意到，有冇咁嘅情況？ 我覺得to be fair 咧，香港運動員整體都唔係有好多人關注嘅，即係尤其是喺我嗰個 generation 啦。咁我當然我覺得而家個發展係越嚟越好啦，咁亦都好多即係香港嘅市民會好支持香港嘅運動員咁樣。咁但係對於我自己啦，即係我冇辦法可以代表其他嘅運動員嚟講，我自己就係因為只不過係我因為好鍾意呢個項目，我好鍾意呢個運動，所以我做，而唔係我要做去俾其他人關注。咁當然我需要想有關注嘅原因係因為我冇溜冰場，而我希望呢一個關注可以令到政府盡快可以起到一個國際標準嘅溜冰場 規格， 令到之後的運動員可以更加順暢地在他們的溜冰的那個 career 上面去發展，而不是可能好像我們那時候一樣，就是因為這個場地的問題，有些運動員他可以 afford 到出去比賽、出去訓練，但是有一些他們可能學業上或者家庭各種的因素，他們都沒辦法可以好像即係有一啲人就可以出到去，有啲人冇出唔到去嘅，咁可能就冇咗個機會。只不過係因為呢個溜冰場嘅問題。咁所以對我嚟講，那個關注就係我唔係話我要 prove 俾人哋睇我有啲咩成績，因為香港運動員我覺得最即係值得珍惜嘅地方就係我哋唔係話我要攞啲咩獎牌令到我有啲獎金或者有一啲咁樣嘅利益，所以我要做呢一個運動，而係我真係熱愛這個運動，所以我才可以堅持到這麼多年，所以我才退了役之後我都繼續做一些相關的工作樣咯。 這個的裁判，國際裁判，因為我之前 都有聽過海人的一啲嘅訪問啊咁樣。喺你未做國際裁判嘅時候咧，咁國際裁判係你個夢想嚟噶嘛？係咪？ 係係。 終於都達到到咯，我都想問下，即係呢個係咪其中都一個普遍嘅發展，定係其實都幾難嘅咧？ 我諗我係香港第一個嘅，即係我而家都係唯一一個嚟嘅。咁唔普遍嘅， 唔普遍係 啦。呢個係我自己諗出嚟嘅方法，令到我可以繼續唔係，因為我覺得我唔係一個做教練嘅材料啦。 因為通常選手就會做教練啦， 係啦係啦，呢個就係一個最即係好係咯，一個最直接嘅諗法啦。但係對我嚟講咧，我即係我好明白自己，我唔係一個做教練嘅材料。咁我又點樣可以繼續用另外一個身份去影響住呢個運動呢？咁我後來就覺得啊，做裁判幾好喎、啊！一開始可能勁單純嗰個諗法就係、是純粹哇，覺得裁判可以喺個冰面上面咁近咁樣睇比賽，我真係好想就係咁樣。但係後來即係當認識得越嚟越多嘅時候，我發覺比起我當時去做運動員嘅視野咧，會闊咗好多，因為我睇我一個裁判，我去睇成個運動整個比賽的進行，整個運動的發展，那個闊度是大很多咯。我就覺得很有趣，真的完全跟我以前那個看嘢的方法完全不同。 我呢度想再補充少少咧，其實頭先一個位你觸動到我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很多時候都有諗緊出路啊、前途啊。譬如我有時同好多集之前我哋都訪問嗰啲運動員或者相關嘅人咧、我哋都會成日諗緊就係、如果啲香港嘅年輕人，我自己都成日出去講一啲個案，就係呢啲學生好想去做運動相關嘅職業或者嗰樣嘢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喺外國嘅情況咧，其實佢哋未必真係講緊一啲專業運動員咧，因為大部分人其實佢哋喺個平日嘅休閒生活之間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運動作為佢哋嘅生活嘅調劑或者休閒嘅情況，甚至乎咧再多見到嘅情況就係咧有啲商業嘅贊助啊，或者甚至乎係成為咗一啲或者係廣告明星啊各樣嘅嘢，因為正正就係咧嗰個活動本身咧唔係純粹嘅一種，或者你係一定要攞到牌翻嚟咧為港爭光咁先至會多人去認識你。其實事實上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呢，我們都如果那個風氣啊，我剛才一直聽到一樣東西，另外我希望都可以即今集都給到大家 的一個啟發，就是呢其實譬如東澳四年一次，那我們今次也都很多人會看，但看完之後怎樣將個風氣推廣落到去大家，甚至乎你不是真的去專精那個行業、那個事業都好，或者那個運動都好，你都會有興趣參與嘛。我覺得這個呢是其中一個我們譬如今晚做這個節目的時候呢，我入來之前我都在想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再做得多一些的推廣、這個我覺得都挺值得大家去想的。是啊，另外呢樣嘢就係、譬如我都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我哋成日都會諗緊嗰行，譬如會做教練啦，或者做頭先你會諗埋做裁判呢條橋啦咁。咁但係譬如喺我諗過好即係可能一個好唔知得唔得做到嘅問題就係、譬如我頭先講用休閒作為一種切入點，咁多啲人走去咧對於呢個運動有興趣啦、可能純粹一啲甚至乎真係好似啲商場裏面咧玩下溜冰作為一個起步點。呢一樣嘢其實喺香港而家你見到嘅係越嚟越闊咗啊，定還是其實係窄緊嘅咧？以你嘅經驗， 首先咧，因為短道速滑佢有佢危險性啦，咁如果你要留嘅話，咁就其實對我哋嚟講係要包場噶啦。咁所以佢本身呢個運動嘅局限性就係佢唔係好似可能籃球啊、足球啊、跑步，你著對鞋帶個波落去落街就可以做到嘅呢一樣嘢啦。咁所以佢嘅局限性係有嘅。不過咧，我哋今屆嘅東澳嘅香港代表嘅運動員朱定文咧，其實佢就已經諗得比較長遠啲啦。咁佢就完咗呢個奧運之後咧，佢就會翻嚟香港咧去。其實佢而家已經進行當中嘅，就係佢搞緊一個短道速滑嘅一個學校。咁就係有一啲興趣班咁樣，咁就想俾一啲有興趣，即係可能睇完今次東澳，佢覺得有興趣嘅一啲市民或者一啲年輕人或者甚至係成人，佢想試下嘅，咁就嚟參加呢啲興趣班。而呢啲興趣班喺以前咧，其實係冇嘅，即係你一要留咧，你可能就一嘢就要買曬呢啲 equipment，而 短道速滑讲真的门槛不是低的，因为你就咁买溜冰鞋，佢仲要你唔系可以租溜冰场里面嗰啲溜冰鞋，因为系完全唔同嘅一样嘢嚟嘅。咁系个 cost 系高嘅，咁所以可能就大家当时系冇咁容易接触到啦。咁但系我相信，如果政府即系起咗呢个溜冰场啦，再加上我哋搞咗呢个学校之后咧，咁系可以越嚟越普及化嘅，系啦。 所以就啊，可能就其中一个啦，即系运动员嘅出路啦，尤其是系短道速滑运动员嘅出路啦。咁就系做咗裁判啦。咁啊，因为我听嘅时候咧，就系、是、你未达成咁样啦。咁啊，最后而家达成咗，非常之开心啦。就所以就听住 everything 就好开心啦，意大利吓。OK， 咁就其实咧，因为可能人都有讲过咧，佢话。除了喜歡做裁判呢、啊、他都挺好的，因為可以是周圍去啦，跟住有六個月 的時間、 嗯、 因為都要是冬天 的時間，那你去世界各地去做一些裁判的工作啦，還、 嗯、 有六個月的時間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其他的事。 嗯， 為什麼我特別會提到這裡呢？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呢、有很多人呢，可能運動員呢都很集中在自己的項目上面，我覺得是、嗯好多時咧就又唔可以咁講啦，即可能忽略咗有時身邊嘅一啲嘢，當然係人和事啦咁嗰只。但係咧，我見到阿海仁就已經都好似好有興趣、 嗯， 知道自己除咗呢一樣嘢之後，仲發展啲乜嘢嘅。咁啊，其實有冇實行到咧？ 有嘅，我而家係做緊一啲身心靈相關嘅一啲行業嘅。咁、我即係會有一啲一對一嘅一啲即諮詢的服務啦，然後可能有一些 sound bathing 啊那些這樣的東西咯。 我想問這個是不是你在做運動員的時候就已經有涉獵的一些地方？因為我覺得都好像有點夾的、這件事。 是啊，但是當時就沒有滴得那麼深入那樣咯。那細個的時候就是純粹是一開始是有學心理學啦、然後我就發覺、原來有很多東西都是相通的喔、這樣。咁慢慢自己再有興趣，再去了解多啲啊，咁樣咯。咁就慢慢 develop 咗，原來呢一條路係喺目前為止係適合我嘅，亦都係我覺得我可以幫到其他人，亦都係幫緊我，同時幫緊我自己。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雙向嘅呢樣嘢。 係啊，唔知點睇咧？因為阿周 Sir 點睇咧？即係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運動員同頭先阿海仁所講嗰種心心靈咧，即其實我覺得係可以促進到佢個表現嘅，即如果佢係真係配合得好，唔知你點睇法啦，阿周 Sir。 喂，老聽眾應該記得咧，我同你之前都做過，起碼都有兩次相關嘅，就揾咗啲運動心理學啊，或者相關，我哋都講過下波經噶嘛，以前。 嗯。 其實好明顯咧，我哋都知道咧，今時今日咧，唔會係單純淨係一條路走嘅。嗱，我哋講緊，譬如就算你話做嗱，我用一啲我自己熟悉啲嘅行業去諗啊，譬如足球教練咁，我哋以往就淨係諗到足踢波嘅人就只能夠做教練，但其實今時今日佢哋可以諗到嘅出路係多好多噶。除咗係做教練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係做一啲裁判。等等嘢之外咧，其實可能佢哋譬如可能練一啲喺專注上面啊，其實我都見過真係去做呢一啲咁樣嘅工作，而其實好多位置係可以我形容叫 crossover。咁我諗可能呢個例子就係正正話俾我哋聽咧，今時今日如果我哋就算做一個我形容啦嚇，冇介意就是、比較可能喺香港比較冷門或者少啲人玩嘅一個活動或者運動都好啦，其實佢一樣可以咧係好精彩嘅。完咗嗰個退役咗之後咧，仍然可以繼續做佢好想做嘅嘢嘅。咁我唔知呢個係咪都係其中一個好值得大家去即有值得大家去睇嘅一個例子咯。 其實我覺得係。即做運動員，即所謂的出路咧，係唔好俾自己有咁大嘅框架，因為我哋喺運動員嘅生涯裏面，我學到嘅唔係淨係嗰個 skills 啊嘛，我唔係淨係我學點樣流得快啲，而係對於我成個性格嘅 development 嗰個點樣去形成佢裏面我嗰個經歷，我覺得係最緊要嘅。咁而我點樣將呢一啲經歷同埋呢一啲諗法去 apply 落，其實每一樣工都。其实是可以用到的、即只要你不要框死住自己，我一定要在某一种某一个工种上，其实机会是可以有很多的，我觉得。 你自己覺得而家發展心心靈嘅項目啦，首先第一啦，我諗你當然有幫下其他人，其實有冇幫下啲運動員，或者你覺得對運動員嘅幫助喺邊咧？ 都有嘅，有啲即係朋友佢可能都會過嚟，因為運動員係一個好需要好 competitive， 即係所有就係輸同贏，即係一個好對立嘅一個狀態嚟嘅。咁而我就係幫佢哋揾翻中間嘅我哋自己本身已經有嘅嗰個 balance 喺裡面，俾佢哋發現翻咯。咁或者係再即係淺白啲嚟講，就係俾佢哋放鬆啲，有一個空隙嘅時間係放鬆啲。咁除咗運動員之後，可能即係城市人都係啦。咁我哋實在太多唔同嘅 information 不斷地出出入入咁樣。咁呢一樣嘢就係俾佢哋可以揾翻一個喘息嘅空間，個腦裡面可以有一個休息嘅空隙。咁當你有一個空隙嘅時候，自然啲嘢就會鬆動好多，即係可能有啲諗唔明、諗唔通嘅嘢，佢可能就突然之間就會 click 咗咁樣咯。 或者你覺得咧，點樣可以一個運動員，希望佢唔係如履薄冰，係希望可以喺佢嘅運動生涯裏邊，其實都仲可以發現到自己其他興趣咧，因為佢已經好忙噶啦嘛。其實你自己點樣發現嘅？ 其實，点忙呢都你总会有一个思考，即我哋人都会想好多嘢噶嘛，即我就觉得系点样有条理地想一啲对自己有用嘅嘢，咁就系喺即譬如我觉得身心灵呢一个位，即一个切入点就系可以令到佢哋睇嘢睇阔啲，即可能我唔系净系睇某一场赛事、某一个弯道、某一个动作点样做，而系我整个运动的旅程，我整个人生的旅程，我希望一个 position 是怎样去帮到我呢，或者我想怎样走。其实很多运动员 会缺乏了这个角度的，我觉得。所以就会好像转了牛角尖。 看得阔一点反而可能扩大一点，其实反而对自己表现有帮助。 没错。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啊可人啦，同我哋讲咗一个我哋通常都喺运动里面咧比较少涉及嘅一个运动啦。咁我哋今日就到呢度为止啦。咁我哋星期日咧，我哋嘅旧店咧就有另一个题目，就叫知易行难。啊，呢个同运动都可能好有关啊。咁我哋就有啊文杰华啦、岑日飞啦，同埋万玉伦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我哋到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咧，咁啊交俾阿周 Sir 同我哋介绍下啦。 首歌咧系柳应婷嘅 MM7 咧个字咧，大家知道嘅话咧就系个正字咁打出嚟，就系点解咁正咧？今晚咧我哋唔觉唔觉听咗咧，从速度去到激情，甚至乎去到最后咧系可以好冷静，话原来可以同一时间咧一个运动可以有睇到咁多样嘢嘅。咁啊，今晚多谢我哋嘅嘉宾，咁啊，再见啦，咁多位， 好，再见，拜拜， 拜拜。 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求神。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